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今晚建筑二咧，我哋继续同大家讲香港嘅建筑嘅发展啊，成个城市嘅规划啊。过往几集咧都有成个月啦，咁多集咧同大家讲咧都系围绕咗喺住屋嗰方面啊。咁啊，当时咧咁多人咁多问题，咁啊住屋当然系一个好重要嘅要谂嘅一方面啦。咁但系我哋讲成个城市规划，一个城市入面就唔单单就净系得嘅住屋得房屋呢一方面。咁啊，成个城市我哋今日见到啦，咁啊好多嘢其实都要一啲即系一个宏大啲嘅睇法啦，去点样去构思或者去实践出嚟。咁除咗房屋之外，我哋城市入面会见到啲咩呢？又或者係我哋身为一个市民啦，一个城市嘅用家啦，可以咁样讲啦。咁你又觉得係你喺生活喺呢个城市入面又需要啲咩，想要啲咩呢？咁如果有机会嘅话，会唔会你都想去参与埋喺成个城市发展嘅计划当中呢？咁同种种嘅问题呢，其实都好值得去探究一下。咁所以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呢，都会同大家主要係集中喺呢个战后嘅时候啊。咁成个城市嘅发展啦，除咗房屋之外，又大家应该有啲咩嘅关注点呢？ 系啦，我哋即系今日可能会讲到一样嘢咧，就系所谓嘅公共嘅建筑。翻翻去我哋之前咪第一辑建筑嘢，我哋讲过啦，好多嘅建筑其实同宗教有关系嘅，所以教堂啊呢啲嘅建筑啦系好重要嘅。咁然后咧都讲到啲皇帝嘅建筑啦，皇室嘅建筑系好重要。咁但系我哋讲现代社会嘅时候，应该就当然都有讲教堂啦，但系皇家建筑应该就冇啦。咁但系公家建筑里边咧，我哋而家就要讲咧就系公共建筑。咁其实公共建筑系点样嘅一个观念嚟 嘅？其实我哋睇公共建筑咧，我哋可以用两类。去諗嘅。第一类嘅建筑咧，就话佢系政府建筑。譬如乜嘢咧？譬如警局、消防局，呢啲系政府嘅建筑，或者政府嘅办公室。咁呢啲都系即系 public architecture， 都系公家嘅嘢吓。咁但系平时我哋就应该理论上我哋就唔会去到噶啦，即系除咗报警之外啊，理论上我哋唔会去到噶啦。咁但系即系另外一个睇法咧，就话公共建筑就系话大众都可以去使用嘅建筑物。譬如一啲文娱设施啦，又譬如医院啊呢啲，咁啊系大众都会可以用到嘅建筑物啦。 咁同埋呢啲公共建筑通常都好似有啲地标性质啦，譬如医院咁，你远远都望到啊，或者唔同嘅一啲，咁所以都系有一种即系对个社区或者对社会有啲嘅代表性。 系啊，即系都系我哋即系大众市民可以接触到嘅嘢嚟嘅。 咁政府当然就负责好多喺呢一方面，即系做一啲公共嘅建筑啦。咁政府亦都通常都系一啲嘅部门去专责去做，咁先至可以即系更加专门或者更加专心地去做呢方面嘅建筑。咁而喺当时咧喺战后嘅时期，就我谂成个政府嘅架构就同依家当然就完全唔同啦。咁就系当时嘅时候系点样嘅咧？ 其实战前战后咧，即系呢啲嘅政府嘅建筑物，无论咧佢系政府嘅办公嘅建筑物，即系警署啊、消防局啊呢啲，定系咧即系一啲我哋讲嘅公众可以去到嘅建筑物咧，都系咧由公务局咧所负责嘅。公务局系一个即系大机构嚟嘅，即系同而家咧就即系我哋嘅政府部门咧就有啲唔同嘅，因为佢牵涉嘅范围咧系好多嘅。譬如咧，佢牵涉到城市嘅规划啦、政府建筑物嘅建造啦、海港嘅建设啦，又或者系咧即系建筑条例嘅制定啦、土地嘅拍卖啦，或者土地嘅注册。其实如果你咁样谂咧，其实而家我哋现有嘅政府部门咧，其实以前咧都系公务局嘅管理嘅范围。例如而家嘅建筑署啦、而家嘅规划署啦、而家嘅地政署啦，以前咧其实咧都系公务局以下嘅部门嚟嘅。 我即係起嘢都關佢事 嘅。起嘢係關佢事嘅，主要咧其實即係起樓咧，其實就係以前嘅工務局入邊嘅 architectural office， 即係一個建築嘅部門裏邊去做。咁當時工務局咧，佢下邊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嘅部門啦，譬如土地註冊啊、土地買賣啊、規劃啊、建築啊呢啲咁樣嘅部門。 咁可唔可以話依家我哋今日見到香港嘅面貌啊？呢個城市嘅面貌其實好主要都係來自於呢個工務局佢嘅規劃佢嘅政策底下咧。 嗱，其實我個人就認為咧，工務局咧對於戰後香港咧嗰個即係建築面貌咧係一個好重大嘅角色嘅。嗱，原因有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前幾集都不斷喺度講嘅，戰後咧其實私人嘅投資係好少嘅，因為即係私人財團根本就冇錢啦。而且咧即係嗰個經濟環境唔好啊嘛，所以其實主力可以起嘢咧，就係政府嘅工程，而政府工程咧就係由工務局所負責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戰後重建或者戰後嗰初期見到好多起咗出嚟嘅嘢咧，都係工務局負責嘅一啲嘅項目嚟嘅。第二咧就係話，當工務局喺戰後即係實行呢個重建嘅工程，或者佢即係大量去起樓嘅時候咧，佢採取咗咧一個即係佢全面咧係採取咗一個現代主義建築嘅形式嘅，即係話香港喺戰後我哋嘅建築，我哋見到係點解咁多現代主義建築嘅出現咧？工務局係一個好主力嘅一個機構咧，去推動呢樣嘢。嗱，當然佢唔會係又話有一個運動，我而家要推動現代主義建築啦。但係正係因為佢採取咗現代主義建築喺佢新起嘅樓嗰度啦，以致我哋香港成個城市嘅面貌咧有個好大嘅轉變。 現代主義建築，我哋第一時間諗可能就係佢唔會有好多嘅裝飾啊，簡單嚟講就係多快好省啦嚇，咁就可以滿足到更加多嘅需求啊 ，form follow function 啊等等咁呢啲。我諗當時工務局採取現代主義建築都係合理嘅一個選擇啦，係嘛？ 係啊，其實咧嗱，我哋睇現代主義建築點解喺戰後咧成為呢個世界即係建築設計嘅主流咧？好多時我哋有兩個睇法嘅。嗱，第一個睇法咧就係話戰後嗰個情況咧係實在需要一啲嘅方法去解決嘅。好似頭先你咁講啦，正因為現代主義建築係多快好省，係佢比較平啦，佢好容易即係佢好容易可以設計到出嚟啦，佢可以即係大量生產啦，同埋佢係比較係即係實用。實用性高嘅呢啲都好適合咧戰後重建嘅，以至喺即係成個全世界好多重建嘅項目咧，佢哋都會採取咗呢個形式嘅。 係啊，有一樣嘢要講翻就係、是，其實我哋之前咧喺六七定七集左右之前咧都有講過戰前嘅現代主義建築。咁譬如其實當時有啲嘅我哋都講過，譬如話灣仔街市，即係三十年代中期起嘅灣仔街市，咁其實已經係一啲我哋今日都講翻係現代主義建築。咁所以其實咧當時都有提到公務局嘅角色係參與其中嘅起現代主義建築。咁所以话系咪有条脉络又发展嘅方向咧？其实都有喺度嘅，即系调翻转讲，去到五十年代会唔会起我哋华时期嘅形式嘅红砖屋咧？咁其实应该都好难嘅，即系你话要起翻或起维多利亚式都好难。咁所以佢一定系有啲起一啲现代主义，即系广义现代主义嘅东西。咁但系所以想问卡文就系佢喺战后。即係再大規模起一啲現代主義嘅建築，咁同埋嗰現代主義建築同三十年代嗰種咧，已經有一啲微妙嘅一啲嘅差異，有啲嘅變化喺度。你覺得五十年代之後佢再大量起現代主義建築有冇容易 嗱，我哋喺戰前咧，譬如我哋用灣仔街市做例子啊，就係當佢起嘅時候咧，佢係真係好似係一個試驗咁嘅，因為當時其實你見到新聞啲報道咧，都會話哇，灣仔街市係全港第一個現代主義嘅街市，或者第一個現代街市啊，咁好似係咧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哋喺建築設計上面一啲創新嘅， 即係一種前衛 嘅諗法。但係咧戰後就好似唔同啦。你見戰後咧，即係工務局嘅文件啊，各樣嘅討論咧，好多時咧都係因為冇錢同埋冇人手呢兩樣嘢。其實咧，公務局咧雖然咧負責咁多樣嘢啦，但係其實佢人手咧好少嘅。喺戰前嘅時候咧，喺1931年嘅時候咧，其實公務局如果淨係負責建築設計嘅部門咧，佢只係得八個嘅專業嘅人士， 係 啊，然後咧11個咧非專業嘅員工嘅，即係一個咁細嘅部門咧，其實係負責咗起樓嘅。咁所以當時好多時咧，佢嘅政府工程都需要外判俾其他即係私人執業嘅建築師幫手。嗱喺戰後，我哋咧突然間咧遇到情况就系话，我哋要起好多嘅楼啦，因为我哋要起好多嘅楼咧，先至可以方便政府嘅运作。嗱，咁所以当时咧，对于嗰个即系钱嘅讨论系好大嘅，同埋咧即系人手嘅讨论亦都好大，即系佢成日都话我唔够人。我唔夠人起樓，我唔夠人去設計，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咧，正因為我唔夠人設計嘅時候咧，我哋有出咗咧好多標準化嘅設計出嚟， 譬如啦，如果我而家設計咗個消防局，我喺旺角起呢個消防局，同我喺第二個地方起個消防局咧，差唔多一樣嘅。咁我可以慳翻啲時間去做設計，嚇，亦都咧即係慳翻啲錢嚇。咁所以咧變咗咧，你見到戰後去起嘅現代主義建築咧係有啲唔同嘅。而且我哋見到咧戰後嘅現代主義建築，佢第一批其實佢起啲乜嘢咧？其實喺戰後咧，佢起咗幾類型嘅建築物嘅。第一咧就係、是、都係住宅係一個問題嚟嘅，但係佢起嘅住宅咧，其實就係俾翻自己政府嘅員工啊。打完仗之後，可能有好多即係人係離開咗嘅，或者翻咗英國啦。到佢哋翻翻嚟，即係喺政府度做嘢嘅時候，佢哋需要一啲嘅住宅嘅。咁所以第一件事，佢就起公務員嘅住宿嘅，公務員嘅住宅，以及咧，譬如好似啲警察宿舍咁啊。嗱，起警察宿舍嘅時候咧，其實當時咧，其實佢起咗連續起咗幾個警察宿舍嘅。例如而家咧，我哋去原創方咧，即係 PMQ 咧，其實就係51年咧落成嘅，即係一個即係已婚嘅警察嘅宿舍嚟嘅。之後咧喺廣東道啦，喺西環啦，喺灣仔啦，喺長沙灣咧，都接連咧起咗類似我哋而家見到原創方咁樣嘅警察宿舍喺度嘅。嗱，呢啲警察宿舍咧，你就會見到咧，佢係用一個好差唔多嘅設計啦。第二咧就係話每一個單位咧，好似係一個 module， 即係一個模組，一個標準化嘅設計，大幅咧咁去重複大量生產嘅。咁呢個做法咧，其實你會見到後來公屋都係根據呢、這個做法出嚟嘅。咁所以咧，即係解決公務員、解決警察、警隊嘅住宿，係當時嘅其中佢一個好大嘅要做嘅嘢咯。又例如咧，戰後咧，即係佢起咗好多嘅學校嘅，譬如咧，佢喺1950年起咗黃隱書院啦，52年起咗即係郭亮雄嘅即係師範學院啦。同埋咧，即系55年咧起咗伊丽莎白中学啦。呢啲嘅学校咧，其实都系用一个非常现代化，即系现代主义嘅设计嘅。如果你睇翻佢哋嘅设计咧，其实有少少咧，似我哋之前讲嘅包校师嗰、那个即系嘅学院个设计系好类似嘅。嗱，除咗即系住宅学校咧，亦都起咗好多即系警署啊、消防局啊呢啲嘅。譬如好似即系九龙城嗰个警署咧，就系1950年咧，即系战后冇几耐就起的。旺角嘅消防局就1952年嗱，你会见到佢点解会拣去起呢啲嘅嘢咧？譬如好似即系公务员嘅住宿啦、学校啦、警局啦、消防局啦，呢啲都系为咗即系战后咧，令个社会咧快啲嘅重归一个秩序，而起出嚟嘅。即系你必须要你呢个战后社会要运作到咧，你必须有呢啲嘅嘢嘅。咁所以当时咧，其实佢哋系好大量生产，用一个非常简单嘅设计咧去处理呢啲问题嘅。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先都讲到啦，唔系净系香港嘅，就全个世界好多地方咧，都系用呢一种即系现代主义嘅风格咧，去即系重建自己呢个嘅城市啊。当时亦都随住喺个时代底下，可能喺二战之后，其实英国对于香港嘅管治开始都会有少少唔同咗，即系咪嗰个姿态上面亦都有啲嘅改变，亦都所以喺个建筑风格上面亦都有一定嘅转变喺度。 嗱，其实好多人咧都发现咧。点解喺战后咧，即系现代主义全世界都咁流行咧？嗱，除咗头先讲嘅多快好省呢个原因之外咧，亦都有啲人认为系同嗰个战后嗰个政治因素有关嘅。特别系咧战后嗰、那个即系去殖民呢个运动啊，即系好多殖民地变成咗一个独立嘅国家。 嗱， 当佢哋变成独立国家之后，佢当然要建设一个新嘅国家啦。啊，我之前你哋即系建筑二啊，仙奴曾经睇过好多嘅地方都系呢啲咁嘅情况。啊，就系佢起一个新嘅国家嘅时候咧，佢唔想再做翻佢以前。同宗主国嗰个历史有关嘅建筑形式，佢希望寻求一个新嘅建筑形式咧，同历史系冇乜咁大嘅关系嘅，表达咗佢系脱离咗旧有即系殖民地时期个俾人统治呢个历史， 甚至再之前嗰段历史， 甚至再之前咧，佢因为唔掂先俾人咧统治噶嘛，咁啊唔想同以前嘅嘢有关啦，我希望有一个建筑形式咧系完全现代化，完全同历史无关嘅。 另外就系喺战后嘅世界历史嘅状况里边咧，就算系宗主国都好啦。对于殖民地呢件事咧，亦都唔可以好似战前咁咧咁随意。殖民地呢件事已经成为咗一件道义上有问题嘅事。 即係無論聯合國啊，唔同嘅地方講緊，你一定要解放翻某好大量嘅唔同嘅殖民地，或者你去奴役其他地方嘅人民，本身咧就係唔道德嘅一個行為。咁所以大家就算係宗主國，有宗主國就一仲係殖民地嘅地方咧，都會嘗試諗下點樣去淡化呢個色彩啦，點樣會知道啊？其實嗰個地方嘅人先至係當時嘅管治嘅最重要嘅部分。咁所以殖民地嘅管治嘅模式咧，已經有一個好大嘅變化喺度。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情況，但係喺香港咧，其實好多嘅即係歷史學者都有講翻咧，無論係英國嘅文件啦，英國當時嘅文件啦，外交部嘅文件啦，或者英國當時嘅政府同香港政府之間嘅聯繫，都講緊咧香港政府自己個自主嘅角色啦，同埋英國政府對香港嘅所謂叫干涉或者管治嘅力量咧，其實喺戰後已經有一個完全唔同嘅變化，亦都更加重視翻香港自己本身嗰個決策。中間都有好多叫做唔同啊，或者爭議嘅情況，譬如我哋70年代廉政公署係捉國拍行動，咁大家都知道，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原來香港政府同英國政府係會嗌交嘅，係會互相係會有決策嘅唔同，一個要你拉翻翻香港，一個係唔俾佢翻香港，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依啲嘅面貌咧，同我哋講早期嘅時候，哇，英政府當香港係一個港口嘅諗法咧，已經係兩個完全唔同嘅世界。 咁所以喺建築上面啊，雖然話即係有好多地方話要去殖啦，又或者當時已經脱離咗殖民地尋求獨立啦，咁而香港當時都依然係英國嘅殖民地呢個身份之下，佢嘅建築亦都係同當時或者係同之前嘅嗰種即係好有英式嗰種，我哋之前話可能係維多利亞時期啊、愛德華時期啊，即係嗰種嘅建築風格已經係唔會再去諗啦，咁反而係比較貼地一啲，或者係比較實用一啲，去點樣幫助到當時嘅社會去重建。咁我諗呢個亦都係當時公務局去考慮，即係無論係政治因素或者社會因素底下，點樣去幫助香港嘅社會嗰陣時去作出一啲嘅幫忙啦。 咁所以咧，點解即係我哋喺建築上會見到嗰個形式嘅轉變咧？除咗頭先講咧，即係戰後嗰個即係經濟情況咧，令我哋即係要大量生產、快速生產、平咁生產一啲建築，咁現代主義建築嗰個樣咧，似乎係即係比較適合。第二就係頭先講嘅政治因素，即係嗰個殖民地嗰個形式咧，殖民地嗰個管治咧，希望個意味咧可能係淡化一啲嘅。除咗話即係喺個建築上面，我哋唔再好似做以前嗰啲即係好有威勢，即係俾你睇到嘅中主角个威势嘅建筑物之外咧，可能咧就系话喺建筑嘅过程里边，又或者系即系我哋生产呢啲公共建筑嘅过程里边咧，政府咧亦都似乎咧系有个态度上嘅转变咧，就似乎系想邀请多啲咧公众咧系表达佢哋对呢啲嘅建筑物或者对城市发展嘅意见嘅。嗱，咁所以好多人咧就会去问啦，就系话我哋其实之前成日都讲，好似战后嘅社会好似一个难民社会，即系话咧啲人咧净系好似关心自己，喂、有冇地方住啊，食唔食得饱啊，搵唔搵到工作啊，呢个系我哋要处理一大扎难民。但系如果咁睇咧，又好似唔系嘅，即系香港好似唔系纯粹一个难民社会，啲人咧亦都会咧积极去参与咧，表达佢哋对呢个社会发展或者对公共空间啊、公共建筑嘅一啲嘅要求。 系啊，嗱，即系嘉文讲咗一个都几重要嘅一个观点，其中一个我哋要讲嘅就系、香港系大部分系难民所组成嘅社会，喺五十年代系一个合理嘅判断嚟嘅，因为好多人系。你可以叫佢逃難或者任何方法啦，由中國大陸走嚟香港嘅。咁佢哋當時的確好多人認為未必香港係佢嘅永久嘅居住地，即係佢唔認為佢都未必有一個所謂香港嘅身份好明確。但係咧，又翻返去我哋前幾集都有講，其實譬如好多當時嘅作家喺香港重視各種各樣嘅文化活動，當時嘅報紙裏邊寫緊嘅都係關心緊唔同市民嘅人嘅訴求嘅呢個行為。咁而當時五十年代，你都見到咧，大家對於世界社會啊唔同嘅認知咧，同今日比咧，其實可能當時仲厲害或者更強。咁所以佢係一個由難民人數為主嘅一個社會，但係佢係咪一個難民社會咧？呢個係的確係一個值得討論嘅問題嘅。即係佢係咪一 點樣定義啊？即係你話難民社會呢個詞語究竟背後代表住啲乜嘢先？ 我認為咧，寫字大廈就係難民社會嘅標記。當時就係、你堆曬佢入去，擺喺七層樓，有咁逼咁逼 ，lift 都唔好起，裝曬佢，咁就係一個難民嘅諗法啦。 只係解決佢基本嘅需要， 即係個難民嘅諗法。但係當時嘅人係咪都係咁咧？即係當時嘅人係咪就好似豬狗咁樣覺得係咁？就唔係。我哋話 有趣嘅就係佢哋喺生活環境上面係一個冇辦法嘅一個慘嘅情況。咁但係其實世界各地都係咁㗎，就算當時英國本土、德國本土、日本、韓國，有邊一度唔係咁樣嘅生活啫？有邊一度唔係住緊一啲類似咁嘅生活質素嘅部分？唔係有一度又特別富貴？所以我哋如果淨係講用當時嘅香港嘅人住得唔好或者食得唔好去判斷佢係難民咧，的確係有疑惑嘅。但係佢哋嘅心態或者佢哋嘅諗法或者佢哋對社會嘅參與度係咪冇咧？雖然佢係外來嘅人口，佢係由大陸過嚟或者喺邊度嚟，但佢哋係咪對香港完全冇感情呢？我哋都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因為我哋見到好多各種各樣問題，無論係小說啦、文化啦或者報紙裏面不斷咁去反映同發射呢啲嘅壓力呢，必然係會令到當時嘅香港政府呢係有一啲要處理嘅一啲嘅部分。咁加埋上一集我哋都有講過啦，政治嘅力量啦，譬如左翼嘅力量、唔同嘅力量，亦都制衡住英政府。你唔做呢啲嘢呢，你就會有問題，即係你唔去爭奪民意呢，其實係自取滅亡做法。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系咪难民社会？或者难民社会表面上好似正确，但个内涵系乜嘢呢？正正系可以讨论嘅地方。 嗱，香港嘅市民咧，头先咁样听到就都会参与好多唔同嘅，无论系文化啦，又或者系关于成个城市嘅建设啦，即系开始留意到，或者后世开始就觉得其实当时嘅人都会喺呢啲地方去投入佢哋自己嘅心力嘅时间。咁所以亦都造就到我哋一阵下一节嘅时候会讲多少少嘅，就系更加多嘅一啲嘅公共设施就包括喺香港大会堂等等啦，咁就亦都系彰显到究竟即系当时香港嘅社会嘅市民点样去参与战后嘅城市嘅规划或者一啲嘅建筑嘅事务，咁而呢啲咧就下一节啦，我哋再继续同大家讨论落去啦。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继续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嘅时间啦，咁我哋咧今晚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就喺战后啊，其实咧有好多嘅现代主义嘅建筑咧，亦都系相继咁出现啦。咁啊，公务局当然系扮演住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啦。咁而另外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咧，可能就系香港嘅市民啦。咁香港嘅市民咧，其实喺成个城市规划啊，又或者喺一啲嘅建筑物啊嘅建成咧，其实都可以有一个好大嘅参与喺当中嘅。我哋今节咧会讲多少少咧，就系大家可能都会经常去嘅，就系香港大会堂。香港大会堂咧，其实都有古讲嘅，因为即系我哋都知道咧，其实以前嘅大会堂咧就唔系喺依家呢一个嘅位置嘅，就有个前身嘅咁啊。但系就之后咧就慢慢咁样去发展，一步一步见到依家今日嘅大会堂。咁啊，成个建筑群咧咁亦都系有好多嘅功能喺入面啦。但系个故事咧都同香港嘅市民。民嘅參與咧就好有大嘅關係，咁啊依家咧我哋就會同大家講多少少啦。咁啊香港大會堂嘅歷史係點咧？佢前身又係點樣嘅咧？ 嗱，其實咧前身嘅香港大會堂咧位置咧就係咧而家咧我哋皇后像廣場嘅末端。其實咧皇后像廣場末端咧，我哋而家就見到係匯豐銀行嘅總行啦。以前咧其實嗰個位置咧就係有一半咧係大會堂，一半咧係舊嘅匯豐銀行嘅，即係話咧兩個大廈咧其實就係坐正喺即係皇后像廣場嘅末端嘅。咁但係咧，即係喺1933年嘅時候咧，匯豐銀行咧想擴建，咁佢想食正喺即係皇后像廣場個尾啊，咁所以政府當時咧就賣咗大會堂部分嘅地咧俾匯豐銀行嘅。 咁而賣咗俾匯豐銀行之後，咁本身個大會堂都冇咗噶咯。 嗱，其實本身大會堂咧，即係話大部分咧係拆咗嘅，剩翻個小部分喺度。嗱，呢個小部分咧喺戰後咧，其實政府係賣埋嘅，即係個笪地咧就賣埋，就俾咗咧而家喺呢個中銀大厦嘅 系啦，咁大会堂就咁样听落就冇咗啦。咁但系我哋调翻转谂啦，咁就系 點解要有一個大會堂？ 其實最早期我哋話即係喺匯豐銀行個位置嗰個大會堂咧，其實一開始咧就係話喺殖民地早期咧，就有一班洋人喺香港居住嘅時候咧，佢哋就覺得香港係唔夠呢啲文娛設施嘅，我哋連一個圖書館、一個博物館都冇，於是佢哋就向政府去要求，你俾笪地我哋咧起一個大會堂。咁當時政府就俾咗中環咧呢笪地嘅，咁喺未填海之前咧，其實呢笪地咧就係啱啱喺海皮嘅，咁但係咧政府俾笪地之餘咧，嗰筆起大會堂嘅錢咧，其實係當時嘅洋人咧自己籌翻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呢個大會堂咧應該係私人籌錢建成嘅，只不過笪地係政府嘅，咁所以當政府咧賣咗笪地俾匯豐銀行之後，喺戰後買賣部分嘅地咧俾即係中國銀行嘅時候咧。嗰班即係香港嘅人咧，就會好大嘅反對聲音啦，因為嗰筆錢啊，應該係我哋籌翻嚟噶嘛。係 啦，我哋起噶嘛。 咁所以當時政府其實咧就有一個保證，就話咧我係會幫你起翻一個新嘅大會堂嘅。 大會堂英文我哋知係 City Hall 啦，咁但係有趣嘅嗱，譬如我哋話歐美嘅 City Hall 咧，好多時就係等於係市長嘅辦公大樓，同埋一啲市政嘅地方。咁譬如話紐約嘅 City Hall 啦。咁就其實係紐約，即係唔係話最早嘅，即係話好早嘅建築，佢1811年就起好。咁你諗下，獨立戰爭之後都係二三十年之內就起完嘅一個建築，咁就一直留到而家都喺度。倫敦嘅 City Hall 咧新嘅，但係都係俾市長辦公嘅地方。咁你明唔明？我覺得有啲有趣嘅，就係、是、一班有錢人最初起 City Hall 攞嚟俾自己玩，即係係你明唔明？即係係啦，咁。當時其實度度都有 City Hall， 但係佢哋當時係啲市長嘅居住地方。咁但係喺一點咧，香港嘅 City Hall 好似觀念上咧，同我哋譬如正話舉嘅倫敦同紐約嘅例子就有啲唔同啦。即係佢係 City Hall 咧，就唔係辦公室咁嘅意思， 文娛設施多嘅， 咁就有啲嘅微妙嘅分別。 政府就話 guarantee 會起翻一個嘅大會堂俾你啦，咁你哋就唔好喺度話我啦。咁跟住就去到，其實就去到就係我哋依家見到嘅嗰個大會堂啦。 嗱，其實政府咧就口頭就話我會即係起翻個大會堂俾你啦，咁但係咧政府一直都拖數喎。咁直至咧即係1950年咧，其實都係咧有即係市民咧去問政府嘅。咁當時咧有一個組織叫 Sino-British Club。即係中英行會，咁佢哋咧就喺度自己討論啦。哇！政府成日話起個大會堂都冇聲氣嘅。 嗰陣係咪因為打仗啊？ 其實呢個已經係戰後嘅，即係賣個大會堂嗰個地俾中國銀行嘅時候，已經係即係1947年係打完仗噶啦。 但係、即係剩翻嗰陣再賣嘅時候係戰後再賣。係 啦係啦，咁所以其實政府一直都冇行動嘅。咁所以呢個中英行會咧，其實佢就開始發起，我哋咧應該去諗新嘅大會堂應該係點樣。中英學會有一個好有趣嘅睇法，就係咧，佢唔係自己話即係一個私人組織去俾個即係意見政府，而係咧佢開始去召集社會上對呢件事有興趣嘅人一齊去討論。當時佢係邀請咗咧40多個咧喺香港嘅組織咧派代表嚟一齊咧成立一個委員會咧去討論大會堂應該係點嘅。咁呢啲組織又係乜嘢咧？佢特別係強調咧係希望咧有華人嘅組織嘅代表喺度嘅。譬如呢啲組織咧又包括係一啲嘅即係華人嘅商會啦。又或者可能是一些的即是 YMCA 这些的组织，又或者是一些的街坊 的组织，同埋呢一些专业团体，譬如牙医啊、律师啊这些的团体。总之呢，当时社会上有40多个团体都派代表来呢一起去傾呢他们心目中的大会堂是怎样。特别是当时呢一些的华人组织呢，他很强调新的大会堂呢必须是扫除呢舊大會堂咧對佢哋華人嘅歧視，點解佢哋會覺得係有歧視咧？就係佢覺得大會堂咧雖然係一個公共嘅建築，雖然係洋人籌錢起，咁應該都係一個公共建築，開放俾所有人嘅。但係當時佢個政策咧，其實咧就好偏頗嘅。政策係乜嘢咧？就係話咧，當時嘅大會堂去開放嘅時間，如果係華人要去咧，只係限咧1至5咧嘅早上咧，先至俾咧華人嘅男性咧係去大會堂嘅一啲嘅，譬如博物館啊或者圖書館嘅。嗱，咁一個正常嘅華人嘅男人，星期1至5嘅早上都要翻工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就覺得好多呢啲咁嘅所謂嘅即係政策咧，根本就係唔想華人去用大會堂。咁所以佢哋就會覺得，新嘅大會堂咧，你一定要掃除曬呢啲咁樣嘅偏頗嘅政策。而且咧，亦都有開始有聲音咧，就話新嘅大會堂咧應該用一個現代化嘅設計，可能就係為咗即係掃除呢啲嘅殖民地嘅氣氛啊。 咁多人去俾意見，即係究竟個大會堂應該係包？ 包括啲咩功能啦，又或者係佢入面嘅條例啊，點樣去方便人去出入啦，等等啦咁。咁但係呢啲對於政府嚟講，佢係咪真係有呢個壓力喺呢一度咧？ 係啊，其實政府咧就開始去聽呢個即係委員會嘅意見嘅，咁啊開始同呢個委員會咧去磋商嘅，究竟我哋應該點樣起個大會堂啦？喺邊度起個大會堂啦？大會堂入邊有啲乜嘢嘢啦？咁嗱，佢哋為咗個大會堂嘅會址咧，其實就爭論咗一段嘅時間嘅。咁啊，政府咧就提議，當時啱啱咧中環有個新填海嘅工程完成，咁啊政府就提議，不如喺中環填海區嗰度起啦。咁但係咧，其中一個要求就係話，你最緊要起嘅時候咧，就唔好遮住匯豐銀行。匯豐銀行咧必須有永久嘅海景嘅。咁但係咧，委員會就唔係好想喺呢笪地起，因為咧佢啱啱填完海嘅，啱啱填完海嘅土地其實唔能夠即刻起樓嘅。咁啊，佢哋就會覺得，咁你又即係拖幾年噶咯咁。咁但係咁樣傾完傾來傾去之後咧，最後咧接受咗咧喺中環填海區咧起呢個大會堂，就係而家我哋嘅現址啦。 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 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 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咁我哋依家就见到咧，大会堂佢有高座低座啦，咁亦都有包括係有嘅劇場啦，又有音樂廳啦，又有展覽廳啦，亦都有圖書館嘅設施啦，甚至有餐廳啦，即係等等等等唔同嘅嘢。其實呢啲都係當時嗰個委員會提出要求大會堂包含嘅一啲嘅。 係啊，其實大會堂究竟有啲乜嘢呢？經歷咗非常長嘅討論嘅，無論係委員會啦、建築師啦，或者外界即係市民咧，都有好大嘅討論嘅。嗱，當時咧，其實究竟呢個工程係邊個人做咧？其實都有一個即係爭論嘅。嗱，理論上咧，即係政府嘅工程應該係公務局去做嘅。咁但係因為公務局咧當時嘅人手非常之缺乏。嗱，咁當時政府有一個討論，佢哋認為咧，我哋不如請一位建築師去做啦。咁佢當時請嘅咧就係香港大學建築系嘅創系系主任，係 Gordon Brown 去做嘅。嗱，呢樣嘢咧其實咧就激嬲咗咧兩方面嘅。第一咧就激嬲咗公務局，因為公務局覺得哇咁大嘅一個 project 一個工程應該我哋自己做噶嘛。第二咧就激嬲咗香港嘅建築界，因為佢就會覺得，如果你要揾私人嘅建築師做，咁你梗係益翻我哋自己喺度即係喺建築界做咗咁耐嘢嘅建築師啦。點解會請個啱啱喺外國嚟到香港成立建築系嘅一個大學教授去做嘅咧？咁但係孤物論即係有呢啲咁嘅討論啦，最後咧都係即係由公務局同埋咧阿 Gordon Brown 呢位系主任咧兩個即係夾粉咧去做呢個設計嘅。嗱，咁做呢個設計嘅時候咧，其實香港咧，即係因為要有個新嘅大會堂咧，其實大家都唔知道大會堂應該有啲乜嘅。咁所以 Gordon Brown 咧，其實當時就去咗英國咧考察當地咧嘅一啲文娛設施嘅，特別係咧倫敦當時係有一個即係音樂廳落成咗嘅，就係一個 Royal Festival Hall， 就喺泰晤士河畔嘅。咁所以佢就好主力嘅就去睇呢個音樂廳咧點樣去做啦，訪問當時即係負責嘅人啦，啲音響器材嗰樣嘢。咁翻咗嚟之後咧，佢就即係開始咧就做個設計啦。咁出咗第一個咧即係設計嘅提案。咁呢個提案咧，當時咧就非常之突破性嘅咧，就係咧有個公開嘅展覽嘅，俾市民去睇，究竟呢個設計係點啦，模型啦，亦都做咗出嚟俾人去睇。咁但係呢個第一個提案咧，其實就非常似當日去英國參考嗰、那個即係 World Festival Hall 嘅，咁啊即係好似搬咗過嚟香港咁樣。咁但係咧當時市民睇完之後咧就劣評如潮啊，即係去完呢個即係展覽公開展覽會之後咧，好多人好大嘅批評。無論係專業團體，譬如啲工程師學會啦，又或者好多市民咧，都會喺報章上咧發表好多咧對呢個項目嘅批評嘅。 佢衰乜嘢咧？ 嗱，佢項目嘅批評咧就有兩樣嘢。第一咧就係對於個外觀，個外觀咧因為用一個現代主義建築設計咧，佢就會覺得好似一個盒咁。咁啲人咧就即係甚至話好似個朱古力盒，朱古力盒咁樣一個長方形咁。嗱，第二咧就係佢對於個內容咧其實好大嘅批評，即係入邊有啲乜嘢嘢。嗱，似乎咧即係華人嘅機構咧對於大會堂咧個諗法咧就同咧即係一貫洋人對大會堂嘅諗法有啲唔同。 華人咧真係覺得佢係一個會堂嚟嘅，所以佢哋就會覺得咧係有一個咧集會嘅地方。咁啊，你可以係一個劇場，係大劇場，咁但係可以作為集會嘅用途。啊，佢哋有少少似咧我哋而家即係所講嘅 Assembly Hall 一個集會嘅用途。咁但係咧原先個大會堂咧就唔係嘅，佢會有啲音樂廳啊，俾人唱歌劇啊呢啲咁嘅地方。咁啊，華人嘅組織就會覺得，喂，有幾多香港人會欣賞歌劇啊？咁啊，所以對於入邊有啲乜嘢咧，有好大嘅批評。 咁多個批評之後，咁就可能就改咗嗰個嘅設計啦，因為當時可能大家都見到個民意咁反對嘅時候，咁係咪之後亦都出咗第二個設計，令到即係嗰個事件會好咗？ 嗱，第二個設計咧就係而家我哋今日咧見到嘅大會堂嗰個設計啦，就係、是、一個高座、一個低座，連埋咧一個小花園嚇呢個咁樣設計。嗱，雖然咧當時嘅媒體咧即係報紙啊嗰啲咧有少少都話咧呢個設計好似抄紐約嘅個聯合國總部嘅，你見到紐約聯合國總部就類似啊，就是、一個高座、一個低座咁樣嘅做法咧，圍起一個小花園嘅，其實就有少少類似嘅。咁但係咧，即係呢個設計咧，就相對係比較咧大眾所接受嘅。咁而且咧嗱，呢個設計咧就相對咧被大眾所接受，而且之後咧就係跟住呢個設計咧去真係施工嘅。不過咧，即使係設計已經好似定咗出嚟啦，但係咧，其實咧，市民咧對於大會堂呢個方案咧，仍然係有好多嘅意見嘅。嗱，除咗頭先講話即係希望大會堂點樣起之外咧，其實另外亦都有相反意見咧，有啲人係覺得唔應該起大會堂。 咁點解咧？ 因為貴啊，佢哋就會覺得香港戰後嗰個情況喺1950年代咧，如果你有錢，你不如起多幾個寫字大廈，起多幾個公屋，你解決咗大部分人需要嘅嘢先。點解會嘥咁大筆錢嚟起一個大會堂啊？咁所以其實當時報章上咧有好多呢啲嘅討論嘅，特別係有好多人咧驚咧政府唔夠錢咧而導致加税嘅。 哦，咁我諗喺民生方面，好多市民都係想最迫切自己需要嗰樣嘢解決咗先啦，就好似即係就算依家香港都係㗎啦，你解決咗啲房屋問題先，咁你先至可能起其他嘅基建或者點樣啊嚇。咁即係對於市民嚟講，佢哋有呢一個嘅諗法咧，即係大家都明白。咁但係相反，你用翻政府嗰個嘅角色去睇，即係頭先一開始我哋節目都有講過，就係一個城市入面就冇可能淨係得住宅噶嘛，即係始終佢喺成個城市嘅規劃入面就要考慮得更加周全或者需要多元少少咯。 其實簡單講咧，就話唔好嘥錢咧，依一句嘢本身咧就永遠都正確嘅。即係譬如我哋今日晏晝食嘢，你都可以同人講：喂，唔好咁嘥錢啦，食咁貴做咩？係嘛？即係你永遠都啱噶，即係永遠都可以咁講。咁但係任何一個城市都要有各種功能嘅建築。咁呢個功能建築，政府方面有佢嘅考量嘅，即係佢都要有一個好啲嘅地方做任何有啲嘅儀式性嘅東西，係嘛？即係呢個都係 City Hall 可能需要嘅一個用途。你要起嘅話，你冇可能。即係我諗政府政策都係咁，佢一定有幾個目標同一時間做，先至願意抌一嚿錢或者一個資源去做。咁你嗰個錢必須要花，因為有好多功能可以被滿足，咁咪一次過搞靚佢啦。咁所以咁嘅諗法裏面，我哋公共行政嘅關鍵就係話，依幾個功能有冇效果得到滿足，同埋依一個滿足嘅價位係咪合理，就多於話，喂，你嚿錢應該用喺其他地方。其實咁樣講，永遠都係討論冇終結嘅咁樣嘅討論。 係啊，咁其實咧，當時咧，即係政府最大嘅睇法咧，就好似阿首先卓源所講啊，就係話佢覺得香港一個咁樣嘅城市，其實都係大城市啦，唔應該冇一個 City Hall 嘅，唔應該冇一個咁樣嘅文娛設施俾大眾嘅。嗱，但係咧，對於即係應該使幾多錢落去起呢個大會堂咧，其實公務局咧同呢個即係設計師啊 Gordon Brown 咧，其實有啲嘅爭拗嘅，以至最尾佢哋係決裂嘅。Gordon Brown 就覺得，喂，你個 budget 咁細啊，起唔到嘅。咁但係公務局就覺得，你計大咗啦，我哋其實可以起到一個即係價廉啲嘅大會堂。咁最後咧，兩方面咧就決裂咗嘅。最後嘅做法咧就係話，成個 project 咧就俾翻公務局自己做翻。咁 Gordon Brown 咧已經做完咗個初步嘅設計啦。咁啊，俾翻曬個設計你就跟住呢個設計咧去做。咁當時咧，即係公務局就接手咗，就落成咗即係最後嘅大會堂。咁但係成個過程咧，其實搞成十年嘅，由50年開始即係 Sino British Club 中英學會醖釀要求政府起大會堂咧，到去落成喺1962年咧，其實搞12年嘅。 即係呢度都有個重要嘅年份係嘛？50年嘅時候咧。如果你之前嗰幾集所講咧，香港政府嘅房屋嘅政策咧，都仲係希望俾私人發展商起嘅，自己都唔參與。去到62年咧，其實寫字大廈已經不斷咁樣起緊，所以其實 我哋用之前讲法，不如佢起其他嘢啦。但系调翻转讲咧，其实佢最初起个原意本身咧，就系为咗要喺战后起一个新嘅东西，令到香港个城市有一个新嘅面貌。咁喺呢一点上面，大会堂应该都系成功可以做得到。 就算我谂依家大家行入去大会堂入面，即系我自己都几喜欢，即系成个建筑群入面，尤其是当中包含咗个花园，咁即系个感觉系佢唔单止系即系一栋嘅建筑物啦，你入去可能系你去睇劇或者舞台劇或者音乐会咁样，咁而系佢真系可以俾你去一个休闲或者一个舒适嘅地方。咁同埋佢特别就系中间，即系花园中间仲有一个十二边形嘅建筑物仔嘅，咁都系有啲特别嘅功能喺度。 嗰个咧其实就系纪念咧，即系二战死难嘅牺牲咗嘅人嘅吓。咁所以其实呢个所谓嘅小花园系一个纪念花园嚟嘅。不过大会堂咧，即系喺个讨论入边有啲乜嘢嘢嘅时候咧，有一个非常有趣嘅嘢嘅，就系、是、非常早期咧已经决定喺入边咧摆一个婚姻注册处。 嗯， 因为咧当时政府认为咧好多人咧系排队结婚啊，即系婚姻注册嗰个要求咧好大嘅喺战后社会。 咁我哋头先咧倾完，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大会堂成个嘅筹备嘅过程啦，以至到最后佢落成咧，其实喺成个香港嘅社会嘅公众咧，都系扮演住重要嘅角色嘅。咁一开始无论系讨论究竟应该一个点样嘅大会堂啦，究竟系有啲咩嘅功能啦，甚或至系开始有少少向政府即系施压去，你开始要找数咯，咁样去起翻个大会堂咯，成个。民眾嘅參與咧，其實今次可以話係喺即係香港社會入面一個好重要，或者甚至係一個可唔可以話係第一次，即係香港嘅市民有咁參與喺一個城市規劃或者係一個嘅 咁多嘅討論啦嚇 當中係啦。咁其實之後咧，香港又有冇呢一種嘅即係由市民參與去做建築落成嘅呢一種嘅例子 咧？我諗大會堂係俾咗一個非常之好嘅先例，就係、是、其實政府咧都係用一個非常開放嘅態度嘅。你都會見到其實佢大會堂成個設計嘅過程都有對外界公佈啦，亦都咧即係搞咗呢啲咁樣嘅展覽會，去將嗰個建築設計個提案俾大眾去睇。咁大眾之後就非常多意見啦，導致第一個方案都要即係重新做過咁樣。咁我諗係開咗即係政府一個先河咧，就係話佢其實係希望聽到市民對於呢啲政府工程嘅意见嘅，咁啊，直至而家其实我哋都成日都会听到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公众咨询啊，呢啲咁嘅嘢喺政府里边咧，其实都会有继续系做紧嘅。 咁大会堂呢个嘅先例嘅真正可贵之处咧，其实系咁嘅，即系听市民嘅意见咧，我谂个个都会做，或者个个都会整一啲咁嘅 questionnaire 啊，或者咁嘅嘢。但系问题系喺大会堂呢个先例，你会见到咧。人多口雜就梗㗎啦，好多聲音反對都係梗嘅。咁但係第一呢，就係政府點樣去導向嗰個民意，即係大家點樣去處理啲民意出咗嚟之後，佢點樣方向去轉啦。有啲人嘅爭議，譬如話即係首席嘅建築師同佢嗌交，咁就點樣去收科啊？呢啲嘅問題，然後頂得住年份長十幾年，然後各種目標都能滿足之後，最尾出嚟有個成果，即係話佢堅持咗十幾年，都一直咁聽，一直咁做。然后出嚟个 outcome 系咁，咁结果我谂好多人都认为佢一个成功嘅一个案例，咁所以重点未必系听民意嗰一个起点，而系话嗰啲嘅民意点样去接纳、 处理啊， 点样处理，然后点样坚持做到落成，咁呢个咧先可能系呢个案例最可贵而难得嘅地方。 但近年我哋都有听到就系西九文化区嘅一个事件啊，其实都有少少同呢个大会堂嘅例子有啲类似，即系公众嘅参与一开始都好多，又搞啲比赛啊，咁究竟大家都觉得成个区域应该点样咧？好多唔同设计师参与，咁就俾晒啲公众人士去睇啦。咁跟住到之后又唔同嘅意见，当然又出咗嚟啦，即系天幕啊嗰啲有都唔同嘅意见。咁但系去到即系今日啊，我哋再去睇翻西九文化区嘅实行啦，去到呢一刻，好似又同当时嘅成个设计或者个谂法、个计划唔系太做得到咁样。 举个亲身实例啦，咁我2004年嘅时候喺大学读紧本科，其中一个我哋努力去做嘅咧就系学习写艺术评论，即系当时系何庆基啱啱翻嚟，即系之后后来中大是系嘅，即系主任，咁佢讲教我哋写艺评啦，点样去做。咁当时我哋认为咧，毕业之后咧， 零年嘅时候咧，我就会去西九文娱区咧，就去 工作 艺术嘅工作嘅，即系当时都可能会喺啲文学馆啊，或者香港文学馆里边工作。咁呢个系千禧年代我嘅想象嚟嘅，我亲身认为我系一份子。咁但系而家都挨近都十几年啦，系嘛？即系虚度虚晃半生。 我唔讲 个西九文化区去咗边咧，即系我真系想问嘅，即系我真系认真。我作为一个当时嘅参与者，去咗边咧？即系当时我哋被许诺嘅好多东西，而家系咪 deliver 咗啲什么咧？系嘛？咁大会堂50年到62年都起完啦。咁我哋嘅西九都 即系以今时今日嘅建筑嘅速度嚟讲， 唔系用翻嗰个嚟计啦，04、19都15年。咁你当时话大会堂扰攘多时，咁西九咧，呢个真系值得问嘅。边个会答到嘅一个问题？ 西九真系一个好妙嘅情况，因为咧喺香港一个咁缺乏土地嘅城市咧，即系成日都争拗嘅土地。但系一笪咁大嘅土地咧，可以系雕空咁多年咧。 临海嘅土地喎， 系啦，雕空咁多年咧，实在好玄妙。而且咧，佢当中咧个规划咧，其实经历过两次嘅比赛嘅。第一个就系大家听到嘅天幕咧，其实就因为出咗嚟之后咧，非常多反对嘅声音，非常多公众啊，或者即系 2003、2004年间嘅事。 系啦，或者立法局嘅反对嘅声音咧。以至咧重新咧再搞过另一次嘅比赛嘅，咁但系问题系即系奇怪嘅咧就系、是、咁第二次比赛嗰个冠军点解到而家都一直都冇起出嚟咧？ 系咯， 吓咁呢个先至系即系大家都好唔理解嘅一样嘢嗱。而家西九系有啲工程喺度做紧嘅，即系譬如话 Empress 呢个博物馆吓，呢啲系起紧嘅。我又或者之前咧突然间爆出嚟嘅故宫博物馆咁，咁但系呢啲咁嘅嘢系咪跟翻嗰阵时个规划个概念而起嘅咧？定系仲有冇嗰个规划概念咧？其实我哋大家都好似好唔清晰嘅。 我谂而家对于西九咧，对于大部分香港市民嚟讲咧，就系一个同啲小朋友去嗰度草地玩嘅一个地方。即系我觉得嗰个文化区咧，而家就系一个咁样嘅功用啦。即系我哋去一个草地，咁都好嘅，都有笪草地。咁但系。是不是这样就是当时的原意呢咁其实是很可惜的。即对于我的想法来讲就是他听了民意听完一次如果民意是有得争议咁再来一次比赛咁然后有没有坚持下去做一件事咁如果真的觉得不合适有没有勇气去话其实不啱用我们已经变了。 改咯。 是啦即简单讲就是西九文化他已经不存在有没有敢讲一句咁嘅嘢。即系当时 你够胆讲啊，我就唔够胆。 董建华就曾经有呢个勇气讲过啦，即系佢承认自己嘅政策已经不存在，系啦。咁冇人咁又点？咁件事点咧？咁就系咪继续拖落去？咁总要有个官员系问责噶，即系总有一个人系负责。咁但系冇嘅，咁咪就系继续派落去咯。系啦，即系我认为 都系嗰句啦。我觉得都系拭目以待啦。 唔知我退休嘅时候起好未咧？即系 冇得起唔起好嘅，可能依家已经算起好嘅， 已经不存在啦。 唉，咁啊，都系嗰句啦，拭目以待啦吓。究竟西九文化区，又或者系之后会唔会亦都有啲嘅项目系，即系市民系有份可以俾意见，然后去参与，或者政府会唔会继续听民意去计划或者去规划呢个城市系点样啊？大家继续拭目以待啦。好啦，咁今晚我哋建筑二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个礼拜一晚啊，9点至10点，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我哋嘅节目建筑二。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